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谢雨欣，她在2000年《爱是怎样炼成的》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《第三天》。爱情的走向啊，我不知道如果说大家自己有兴趣的话，去做一个这样的图表，去看一看说到底经历了多少天爱情会成型，再经过多少天爱情会变得很成熟，两个人相处呢会非常非常的幸福，是不是又到了某一个阶段爱情又会开始走下坡路呢？还是说经过一定时间的这个互相之间的磨合，爱情继续的是走在一个很平稳的曲线上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也许做这样的一个图表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肖央啊，歌名会不会说出很多人的一点心声啊，叫做不想上班，这是电影《情圣》当中的主题曲，我们一块来分享。 什么时候我开始没有梦想，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，什么时候不信超人会飞翔，鼓起勇气去看 Trans 蟑螂，好像回到青涩的时光，有 Michael Jackson 陪我跳个逃亡，好像回到年少无知的情况，随手就能摘下星星和月亮，让我疯狂，让我一时嚣张，让我脱光了黑压压的西装，让我呐喊，什么我都不管，依然决然要跑到南极晒太阳。 对不起老板，我不想上班，对不起亲爱的爹娘，我要把钱统统花光，对不起老板，我不想上班，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， 我只想要吊吊浪荡。 哦 才不要，25就挂掉，整天埋头苦干，把狮子才下葬。我才不要每天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早睡早起上班，就像机器空转。所有新鲜事都与我无关，世界末日我都还在加班，雄心壮志一天一天消散，痴心妄想的都入土为安。让我疯狂，让我一时嚣张，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，让我呐喊，什么我都不管，依然别让我跑到泰国吃西餐。 对不起老板，我不想上班，对不起亲爱的爹娘，我要把钱统统花光，对不起老板，我不想上班，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，我只想要 丢丢浪荡。 老板， 我不想上班。 上班， 对不起，亲爱的爹娘，我要把钱统统花光。对不起，老板， 我不想上班。 上班，对不起，别再找我麻烦，我只想要 吊吊浪荡。对不起，老板，我不想上班。 上班， 对不起，亲爱的爹娘，我要把钱统。老板，我不想上班，对不起，别再找我麻烦，我只想要。

2002年翻唱专辑《妈妈留给我一首歌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泉水叮咚》，很熟悉的旋律，但是呢又经过重新的配器，然后经过杨钰莹甜美的嗓音演绎呢，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印象，真的会有那种岁月静好的那样的一种印象。节目最后我们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薛之谦2013年《意外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丑八怪》。岁月是把杀猪刀，也许会让我们的容颜变得不如年轻的时候，就是朝气啊，或者说那样的有红润的皮肤，各种的健美的形象，但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是没有人能够逃脱的，而我们要做的也只是说不断的去丰盈自己的内心，让自己的精神世界还有内心世界更加的丰足，更加的多彩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如果世界漆黑，其实我很美，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，不管同样的是非又怎么不对，无所谓。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，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，其实我并不在意，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，放纵我心里的鬼，可是我不美。丑八怪呀呀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，我要这爱呀呀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，丑八怪呀呀，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呀呀，像意用一滴泪会红颜祸水，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，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，对不对？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，我只能沉默以对，美丽本无罪，当欲望开始贪杯，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，化成灰谁认得谁，管他配不配。丑八怪呀呀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，我要的爱呀呀，触摸在漆黑一片的舞台。丑八怪呀呀，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呀呀，不意外。 满身劲，倾出一切热心，热血已成，努力从来都未停，为尽尘缘一份情，从前日子已是后。 真诚，打碰尘来做。